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30集《新婚旅行二》。挣扎了好几回之后，温以凡也意识到，如果桑延不想说，自己就算是通过什么物理手段也无法将他的嘴撬开，最后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。想着反正到了颐和之后就能知道答案，温以凡也没有再关注这个原因。出发那天，两人到颐和时已经中午12点了。十月下旬，南吴还只是微凉，但颐和的气温已经掉到个位数，跟两人上次来时的温度差距很大，直接从夏天入了冬。飞机刚落地，温以凡就感觉到了寒意，桑延揪着他，给他裹上外套和围巾，之后又拿了双手套出来。见状，温以凡有些想笑，好像也没有这么冷。桑延眼皮耷拉，一副没有睡醒的模样，他扫了他一眼，却没有搭腔，自顾自地继续着手上的动作。等他套好一只，温以凡顺势扯过另外一只往他手上套，他一只手光裸，手指光滑白皙，根根细长，无名指上带着与他同款的对戒。桑延不太怕冷，此时有些不配合，干什么？留一只手，要牵手的。温以凡固定住他的手，自然道。闻言，桑延手上的动作停住，没有再反抗。等他替他套好后，他站起身朝他伸手，却没有牵住他的手。温以凡也等着，坐在位置上看他。 你提的要求，所以你主动。 对上温以凡疑惑的视线后，桑延挑眉，理所当然地提醒。出了机场，两人先去酒店放了行李。酒店是桑延订的，位置依然在颐和大学附近，但不是两人先前住的那家。这趟旅行的行程制定，桑延全都没有让温以凡参与，所以他也不知道过后要去哪儿。他坐在椅子上，趴在椅背上，问： 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呀？ 桑延拧开一瓶水递到他面前，说了个店名。温以凡听着耳熟，但一时之间也想不起是什么店了。他抿了一口水，看着他进厕所洗了手又出来，顺口问道： 是什么连锁店吗？ 不是，就是附近一个茶楼。 桑延说道。温以凡抬头，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对这店名的熟悉感是从何而来。这是颐和大学附近唯一的茶楼，温以凡大学期间来过好几回，所以对这儿并不算陌生。他顿时有了一个猜测，看向桑延，轻声问道： 你住过这家酒店吗？ 嗯。 桑延接过他手里的水，灌了一大口，不太在意地嗯了一声。温以凡沉默两秒，又问： 多少次？ 不记得了。 这话让温以凡彻底确定，这大概是桑延以前来颐和时常住的酒店。上一次来颐和，温以凡只有两天的假，所以那次的行程很赶，两人待了一天就离开了。也因此，他们没在附近溜达多远，他也没有怎么跟桑延介绍这周边的事物。想到这儿，温以凡又想起那家果条店的老板，以及他看到桑延时说他有些面熟的反应。他抿了一下唇，走了一小段路，温以凡眼一抬，往旁边指了指： 那家奶茶店。 嗯？ 桑延转头： 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在那兼职过。 我知道。 继续往前， 温以凡也不在意桑延知不知道，正经地给他介绍。前面那个火锅店，冬天的时候我们宿舍一周会一起来吃一次，用一大的学生证可以打七折。还有那家咖啡店，有时候学校的图书馆没有位置了，我就会来这儿自习，那里的咖啡很便宜，还能续杯。边走，温以凡边跟桑延介绍这一路的东西，直到路过一家报亭，桑延脚步莫名停了半拍，然后拉着他走到报亭门口，里头是个年纪已长的阿姨，目光有些浑浊，正看着面前的小电视。桑延拿起一份报纸，阿姨，拿一份颐和日报。啊，一块钱。阿姨抬头，话音刚落，阿姨看到了桑延的脸，她眯起眼睛，而后神色一愣，笑了。小伙子，很久没见你了，又来颐和玩了。桑延笑，报亭阿姨笑容朴实，说，你要的报纸我还一直给你留着，你给我留的钱能买好几年的日报了，不过这地儿小，没地方搁，我给放家里了，我现在打个电话让我儿子送过来。不用，占位置的话直接扔了就行，以后不用再给我留了，这段时间麻烦你了，我就是刚好路过来看看你。桑延笑着说道。这样啊，这位是？阿姨注意到站在桑延旁边的温以凡，问了句。闻言，桑延看了温以凡一眼，唇角浅浅弯起，他轻捏了一下他的指尖，话里的意味多了几分郑重。是我妻子。温以凡稍愣，从两人领证之后，桑延对外一直称她为媳妇儿，他倒是没有听过这么官方的妻子二字。很快桑延又说道，我们是来新婚旅行的。疏忽间，温以凡想起了他之前喝醉酒跟桑延说的话，我梦到你来颐和了，带着你妻子，你们是来新婚旅游的，你特别开心，还笑着跟我打招呼了。然后桑延说，行吧，那咱以后也去颐和旅游。这一刻温以凡终于明白桑延坚持来颐和旅行的理由。温以凡都没有太想起来当时的对话，可桑延记得，他曾经给下的承诺他会始终记得，也会记得替他实现。他在将他的噩梦转变得只剩下美好，然后将之实现。阿姨又笑起来，语气中多了几分祝福。啊，是吗？恭喜你们。我以前跟你买这个报纸，是因为我妻子以前是颐和日报社的记者。桑延眉眼难得温和，语气认真。温以凡的鼻子莫名有些发酸。阿姨惊叹，小姑娘真厉害。温以凡用力眨了眨眼，握着桑延的力道也收紧。谢谢阿姨。离开报亭，两人又顺着道路往茶楼的方向走。温以凡看向他，忍不住问道，阿言，你有梦到过吗？ 什么？ 来颐和。温以凡思考两秒说道。桑延随意道， 当然。 你都梦到什么了？ 怎么，做梦也得查岗？桑延吊儿郎当地说道。 温以凡没有说话， 他觉得自己应该知道他的答案，因为他也是一样的，在那些年里总会有一个想见却不敢见的人，一个做梦都不敢去见的人。沉默，直到走到茶楼下，温以凡止住脚步，仰起头看桑延，对上桑延不明所以的眼神，他的手掌渐渐握成了拳头，认真地说道，如果你以后还梦到的话，醒来的时候要第一个来见我。某天凌晨，桑延忽然醒来，下意识地往旁边一搂，却扑了个空。他皱着眉看向旁边空空如也的床，上边似乎还残留着温以凡身体的余温。他瞬间清醒了一些，往主位看了一眼，门关着，里头也漆黑一片，看着不像是有人的样子。桑延起身，瞬间瞧见了整齐摆在地上的温以凡的拖鞋，他顿时明白了什么，往房间外走去，走到客厅，在熟悉的位置看到温以凡正坐在那儿看挂钟。两人结婚之后，温以凡梦游的次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少，已经很久没有犯过这毛病了，偶尔梦游了，桑延也基本能够及时发现。桑延走过去蹲在他面前，他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唇角一勾，顺着他的目光往后看了一眼挂钟的方向，刚好凌晨三点。在转过头时，就见温以凡的睫毛动了动，视线渐渐下挪，移到了他的脸上。很快，温以凡站了起来，他的双脚赤裸，悄无声息地落到地上，还没走出一步，就被桑延整个抱了起来。似是因为眼前人的出现，又可能是被这动静吵醒，温以凡仿若有了点意识，他的身体也放松了些，习惯性地勾住他的脖子，含糊地说道， 怎么了？ 桑延低声哄，凌晨三点了，该睡觉了。隔了几秒，桑延又安抚般地补了一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